edición anual. تقدم الشاب نصر فؤاد لافامي أكشوت توفيق لافامي كهلي وناس العاصمة قدر ريب وناس مديوني عبد الرحيم. بغيتها ليا أنا سيموش راني عارف عمري شادي هي اللي عليها قلبي يكوانا مغبونا قيادة كوانا خليهاش عمري تقعد هاني عارف عمري شد السوار هي اللي عليها قلبي كوار مغبونة غني عدك و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غ